经典969连接经典5周年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再次幻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今天第一首歌和你听到的是周慧敏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周慧敏可谓是红透了半边天，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。周慧敏可以说是演艺圈多期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。1985年，周慧敏参加新秀歌唱大赛，进入娱乐圈。1986年，她参加业余 DJ 大赛获得了亚军，加入了香港电台工作。1991年，他辞退了电台的工作，全线向歌唱和演戏发展，是香港少见的歌影视直播的四栖艺人。 天空一片蔚蓝，清风添上了浪漫，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，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，共你初次邂逅，谁没有遐想？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，这一生情一缕，影一对人一双，哪怕热炽爱一场，渐直退和尚，月冷风和尚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 让你 爱满心内，让我的爱传给你，传给我最爱，地老天荒仍未改。 林志颖曾经在两个月内红透华人世界，之后又以旋风姿态席卷全亚洲，被称为是亚洲小旋风。除了歌手和演员的身份，林志颖还是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和成功的企业家，活跃于各个领域。时间对这个男人特别的优待，很多人都调侃他是吃防腐剂长大的，你觉得呢？

古巨基是香港乐坛上第一个拿到四台颁奖礼新人奖的男歌手，也是唯一一个。他也是各大颁奖礼上唯一赢过陈奕迅的男歌手。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，球场上那可爱片段，突然又已一年，期望再会面旧朋友，就算心永未遥远，但这刻渴望见，即使重聚再短，时光可变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多都变迁，有共情不见，那种真找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。总挂念从前，球场上那可爱片段，突然又已一年，期望再会面旧朋友，就算心永未遥远，但这刻渴望见，即使重聚再短，时光可变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多都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挣扎不到缺点，你我再次相见，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，有共情从难扭转，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。 胡彦斌其实18岁就以《文武双全》专辑走红歌坛了。曾经有人问胡彦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，他说他有一个很难忘的过年阅历，放烟火的时候他玩了冲天炮，没有想到冲天炮呢没有往上冲，而是掉在了他的帽子里，在帽子里面爆炸了。可能只有有足够经历的人才能写出有阅历的歌。 进入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，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，情有多长，你有多远，你是阴生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沉沉毒药，这里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我只可笑、啊、这一生

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扩听。 家玉恒从高中起就需要赚钱养活自己，在餐厅里面做过，也在建筑工地做过，还卖过皮鞋油，一下雨又开始卖伞。家玉恒曾经说，那些是金钱都买不到的经历。 曾经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 我发现林子祥的每一首歌都很难唱，这可能是因为林子祥在写这些歌的时候，他顺便思考了这些歌演唱所需要的技巧性，而他本身偏偏又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，所以他的每一首歌难度就都很大了。他极具爆破力和冲击力的嗓音始终无人能及。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

28届的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颁给了因车祸逝世的已故歌手张雨生，由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陶晶莹、张惠妹分别用引言和歌唱的方式来呈现表演以及颁奖。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张雨生来制作的，可以说张雨生教会了张惠妹很多的东西。你生命中也有这样一个老师吗？ 深夜徘徊，冷漠的脸好难过。